到校长取款的话，那同学是不是也可以意识到它是挡癌症很重要的药味？所以像我们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说，其实你在治疗那种肿瘤性疾病的时候，比如说比较伤人元气的这种药，那时候还没有用到那些很毒的啊、哦，就比如说用到三棱鹅竹之类这种伤元气的药，张锡纯就说你在打肿瘤的时候啊，你如果用了三钱的鹅竹，那你就要再记得药里面一定要加好6钱的黄芪，人才不会虚掉。而这样的一个用药配比，我想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啊，就是同学如果有一天用到攻破肿瘤的药的时候，你用了多少攻击性的药，你就要用多少黄芪还给他你打伤的元气啊，这个比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一直要有的，而且不但是还给这个人元气，而且是补强三焦，本身就是一个挡癌症的一个方法啊，所以黄芪剂在抗癌来讲的话也是非常要紧的。当然我们现在的讲法会说跟人的这个免疫机能比较有关系了啊，就是所谓的固表这件事情。那么黄芪桂枝无核汤，它的结构一旦它把，因为我们这个药是要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束缚住这个药性的甘草当然要拔掉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芍药不要拔掉？因为芍药是通静脉的，所以还是有用。所以桂枝通出去，芍药通回来啊，然后大枣入营，生姜出味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一直有疑点，因为一个方剂里面的一旦没有甘草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断定姜跟枣的走法，就是像无茱萸汤里面有生姜有大枣啊，但是无茱萸汤的姜跟枣跟营味几乎没有关系，就是没有甘草的方子，我们不可以随便说大枣入营生姜出味，因为它的药性会乱跑。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你说大枣是直接固脾胃，或者说大枣是让这个气能够运行在营分血分，或者是走在经络上，就我们都不能说它不对，因为这不是桂枝汤了，没有甘草的时候整个结构不一样。所以同样的，没有甘草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生姜是不是还是在帮助这个桂枝从营分走到味分？对不起，不知道。就是一旦没有甘草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为它定义。但当我们大枣跟生姜的定义都脱位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方子里面黄芪在干嘛了，因为所有的变因都乱掉了。所以仲景方里面要找出黄芪的药性一直都找不清楚，就是这种原因。因为这个方里面它的问题是生姜大枣脱位了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干嘛。到历代的时候，到历代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就是说有些人会说，其实一个方这样散掉没有甘草，其实这个方没有甘草是有意义的啊、哦，因为如果有甘草的话，这个方就会变成只能够治上半身，不能治下半身了。就这个药性来讲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走法，但是没有甘草它才能够头也治脚也治，这个血痹嘛到处都可能痹。可是呢没有甘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来说的话，有些人就会说寸口关上为尺中小井，会不会是这个人身上湿气太重，水毒太多，所以才压着这个血管动不了，所以这个生姜放6两是要把这个压住血勒住你的血管的血管外面的水毒把它拔掉的。也就是这些话都是谁都可以讲，但是结论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。那你说如果是把生姜看成是桂枝汤调营味的一部分的话，那生姜在血营分横开到胃分的力量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好像在扩充这个血管的走的可能性，这样也对。那黄芪呢能不能跟大枣结合？因为大枣是让引气入12经的，对不对？那12正经的营气是用来拉人的血分的气跟着转的东西啊，所以到底这个大枣跟黄芪的互相的影响会做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所以这个方子到今天来讲是充满了谜题，但是充满了谜题呢还是有一点是好用的，就是张仲景的有些方子哦是很难加减的，就像桂枝龙骨牡蛎汤很难加减，小叶龙汤好加减，小叶汤加几味药减几味药都还可以调，但是桂枝龙骨牡蛎汤非常难加减。历代在那边想要加东西，发现药性乱掉，加就发现药性乱掉。我那时候开给人家吃桂枝龙骨汤，一加减也是整个药性都乱掉。所以 桂枝龙母汤的加减一直到现在好像就有个二加龙母汤，我们下礼拜再教二加龙母汤结构可以用，其他都会乱掉，就这个方子的结构不太能动。但是相反的，黄芪五物汤是一个很好乱加减的方。你觉得这个人已经那么虚了啊，黄芪我不要只放张仲景的三两，我二两三二两三两四两，现在放到八两，放到一斤可不可以？好像也还可以，不是说那么舒服，但是也还可以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发现他的血比较瘀，我怕桂枝跟生姜还不能够直接把这个瘀通得很开，那我们随便加嘛，什么血虚加点当归啦，有淤血好像一直都打不通加点生水质啦，然后什么觉得这个人阳气很虚啦，加点附子啦，就这个黄芪五物汤的结构，它本身的加减的可能性是跟桂枝汤差不多的，就是还蛮好改的，什么祛风药也可以加在里面，祛痰药也可以加在里面，什么补肾药也可以加在里面。所以因为它本身方剂的结构来讲啊，加减的这个机会是就是比较能够容得加减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临床就随症加减也好了啊。所以这同学自己以后再习惯，再慢慢去练习他的加减法就可以。那至于说是王清任的这个补阳还五汤，我想我们在今天也是很流行的方子哦。现在好像很多家庭主妇都拿一张补阳还五汤的药单去药局要抓给你，那是吃什么呀？有人说什么我上次扭到就吃好了，什么有人说我上次落枕就吃好了，有人说吃了可以预防中风高血压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什么讲法都有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台湾流行之方啊。那我们只不过今天教一下，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它发展的理由是说是你中风了，你一身功力已经十成都被废掉了，那我现在给你一个还五汤，还可以还你五成功力，让你苟延残喘啊，继续过你的余生，就这样的一个思考。所以很讽刺的一个方名啊，很听起来就很悲哀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大概对这个方剂认识到这里。那么我们黄芪这味药呢本来也是一味比较难的药啊，所以我们就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。那至于说黄芪补到这个人的这个能量的身体，这个三焦凑理这件事情啊，其实是临床上面啊会觉得说像黄芪啊用着用着，你说单用一味黄芪能不能治疗骨骼松？有可能治哦，黄芪连骨质疏松都有可能治哦，所以这就骨质松这件事就有关系到能量的身体了。然后那当然黄芪体质啊，肉松肉软，皮肤没有光泽啊，这样的一种体质的话，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台湾人很多人都是黄芪体质的。那当我们一般说治骨质疏松的话，我们用那个黄芪桂枝五物汤的结构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哦，往往可以治疗骨质疏松。因为甚至桂枝加黄芪汤也会跟骨质疏松有直接关系，因为桂枝加黄芪汤的张仲景的主症是腰胯松嘛，对不对？腰胯松就是环跳不好，环跳不好这件事情是直接指向骨质的哦，骨质疏松环跳就会酸哦，所以桂枝加黄芪汤也是重要的骨质疏松的专病专方啊。所以看看哪些主症比较像什么，如果你是比较像黄芪五物汤的主症，就黄芪五物汤；如果你是腰胯觉得这个环跳穴这边觉得不舒服，那用桂枝加黄芪汤。那用这些看起来跟骨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方子，反而是骨质疏松特别有效。你光是那边补骨质还不见得有效，这就是古方的世界里面哦。张仲景的方还是以能量的身体当做一个着眼点，我们后代的人渐渐就失去了能量的身体的这种思考的感觉了，所以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当然用黄芪的话，如果是治疗伤科可能少一点，但是治疗这种肾脏病的话就会多一点。但是如果是治疗瘫痪，要拿它通血路的话，那就会用到很大哦。要拿黄芪来治疗什么老人家瘫痪通血路，那个用量可以很大，用到一次12两左右，就是500公克左右之类的都可以。黄芪的药性是可以用到这么重的，所以这样的 基本常识也要知道，当然最好是不要用到，不用需要用到那样的情况。但是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虚劳瘫痪的人，那黄芪就是一天一斤这样吃都有可能啊，就是他本身需要这么重的密这么高的密度才能够去通血路啊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又比较晚下课了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能好好的来面对虚劳篇了啊。